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齐乐的留学故事。从小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他，独自前往异国他乡，很多困难与挑战注定是要自己承受。对于毫无经验的他来说，留学过程中走了哪些弯路？申请学校时面对教授的一再拒绝，他如何逆袭顺利拿到研究生入学资格？6年异国留学就业的经历让他得到了怎样的历练与成长？作为过来人，他将自己的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给那些想要留学的人，希望对他们能够有所帮助。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齐乐讲述他的留学故事。 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齐乐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小时候学习的故事。 对， 因为长大之后去留学啊，这个从小就要打基础。 嗯， 基础打好了以后呢，选择学校啊，选择这个留学的方向， 嗯，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没错， 有很多孩子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环节上没有做到位，以至于就是到了国外之后啊，适应起来就是特别的别扭。 没错， 我一个朋友，他这小孩啊，也是出国了。出国了以后，第二年回来见面以后说：“哎呀，你在那个加拿大那儿上学挺好的呀，怎么样啊？”孩子说：“阿姨、叔叔，我已经不在加拿大，我到美国了，我换了个学校，还换了个专业。”哦，我说怎么为什么换了？当初那个出去之前没选择好，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挺多的，就是当初你做的功课没有做到位，对你自己了解不够透彻，以至于你上了学之后发现，哎，跟我想象中的不是那回事儿，那我就不想去读了，然后再去转学，对，这样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对自己自身也不是很好， 是吧？ 对， 我听说日本这边更复杂，是吗？ 对，日本的研究生申请这部分的话，其实是跟别的国家申请博士是一个套路的， 哦， 对，难度是一样的， 就是他从这个第一级的，他就是跟那个申请博士是一样的。 对， 它的不同在于什么地方呢？ 您像新加坡也好，澳大利亚，其实还有这个英国都算上，这些英联邦国家的话，它这个研究生申请基本上都是这种，咱们申的是这种授课型的，也就是一年制的这种，只要递交学术材料就可以了，也就是我们的均分呀，然后学校介绍呀，然后以及我们这个文书。个人陈述、PS、简历、CV 这些东西就可以了，不需要涉及到跟教授去套词这一个环节，他们都是在博士时候进行的。 嗯， 但是反观日本呢，你在进行申请研究生的时候，这个环节就要加进来了。 啊，您这个很中国化的一个形容啊，叫跟教授套词。 啊，对，套词。 也就是说，你得跟教授有一个直接的接触。 对。 要博得教授的承认和好感。 对。 这样才能有助于你成功的申请到学校。 对， 哦，这个是和欧美学校申请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对。 那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可能是不是对于本科毕业的学生啊，甚至说更年轻一点的孩子来讲，他要难度就更多了。 没错，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留学想法的话，最好就是尤其是去日本，因为还要涉及到学日语嘛。 哎、 建议大家就不要是说临时抱佛脚，就大四才想起来这个事儿，会比较晚一点。建议大家呢，大二或者大一就开始学日语，啊，大三的时候就要做准备、 哦、 啊，因为这个跟日本教授联系这个过程，其实是要花在一年左右的时间的。 嗯，想当初你选择去日本、嗯、啊，在上期的节目中你也介绍了，嗯、稍微有点临时起意的那种感觉啊。 对， 分析了一下啊，美国太远，得坐14个小时飞机、 嗯、 啊，日本呢比较近， 对， 4个小时就到了。 对， 那你那个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准备， 没有任何准备。 当时是也是找了咱们俗称的中介， 对，没错 啊，也就是这种咨询机构、嗯、 没错。 而且上一期节目中我记得你说你走了弯路， 走了弯路， 嗯， 一大截弯路 啊。究竟什么样就是弯路，什么才是正路、嗯、 说是弯路，其实我会更理解为是自己一个宝贵的一个经验。 哦， 因为当时是属于真的是临时起意嘛，考研失败、嗯、然后也没有学任何日语的基础之上，然后要去出国留学， 嗯， 对，然后当时就是找了机构，机构的话就说那你这个状态的话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先去读个语言学校。 嗯， 当时就是说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要在国内重新学日语再考出来再去申请研究生，确实时间花的也长。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条件是应该在这种想要留学的孩子当中应该是最低了、 嗯、对，最低最低的要求了， 零基础的零基础。 对对、 所以首先选择是要学语言。 对，先学语言。 嗯这个语言就不是在国内学， 国内学， 而是到 日本 去学。 对， 第一步 就 迈出去了， 就迈出去了。对、嗯、就很果断就迈出去了。我从决定留学到我走其实前后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 就是个办签证的时间。 对，就是办签证时间就出去了。 语言学校它跟你要上的大学有关系吗？ 没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那就等于是日本那边的培训 机构、嗯、 机构。 对，您可以这样理解、 啊、 对对对， 明白了。 嗯嗯， 这是要靠自费去学习的。 对，去学习。 嗯 这个周期大概应该是多长时间？ 是它是分几个阶段，就看学生自己、 哦、 如果是说你学习能力比较强，我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考研，兼顾这个日语的这个能力考试通过、 嗯、 那你可能就用一年的时间。如果你自己条件比较差一点、 哦、 没有那么努力的话，可能是2年的时间、 嗯、 或者1年半都有可能。 就是说同步进行。 对，同步进行、 啊 嗯、 你在学这个语言学校学语言的同时， 嗯， 然后去找教授， 对， 找教授， 联系研究生的事情，对 啊，联系这个事情， 嗯， 联系的差不多了，这边语言考试也通过了， 对， 就可以参加那个学校的正式的 入学考试。对 啊、 嗯、 这样才能算是正式的开始研究生的学习。 没错， 我记得日本的学校它的这个研究生的概念和咱们国内的不一样。 对，不一样、 啊、 其实呢咱们可以理解为预科课程。 哦， 嗯，咱们国内说的预科， 就是你学语言算是包括在里面、 不算 哦，那还是单独的。 对，单独的、 哦、 嗯， 就是你入学考试之后的这一阶段还算预科，还是在入学考试之前的那一阶段算预科？ 它是这样分。 嗯， 你在就是我当时的话是提前就是跟老师去联系嘛、 嗯、 然后我跟老师去取得联系之后，老师就是直接给我拒了，觉得我条件不好。 嗯， 然后当时就是说，我说那我就退出去次不直接申你的正科、 嗯、 啊，我去申你的研究生，也就是预科课程。 哦， 啊，是这样。然后教授就说、 嗯、 预科我也不想要你，因为我的学校就是东工业嘛，或者比较厉害的学校、 嗯、对 对，然后老师说我预科我也不想要你。对，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锲而不舍吧，就是脸皮厚，说白了就是、 嗯、 就一次一次去找老师蹭老师的课，研究会一次次去蹭、 嗯、 然后之后老师就觉得说在接触过程中对我的这个学习能力以及专业知识以及这个日语方面就有一定的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嗯、 然后觉得说还是比较努力的这样一个学生，比较受到认可、 嗯、 然后老师说那你就正常来考我的正课吧。 终于 其实对也算是走弯路里面来一个比较让我欣慰的点、 哦、 就是我没有去读这个预科课程、 嗯、 我直接申的是正课。 你所谓的弯路是、 嗯、 就是这个过程 比较曲折， 很难。 对，很难。因为我当时去了日本之后、 嗯、 毫不夸张的说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2到3个小时。 就是你白天你都在学语言， 都在学语言、 啊、然后业余时间都在跟教授套词。 对，到套词跑去上课、 就是去上课，利用一切时间跟教授聊天。 对， 教授可能也会有感受啊。 对对对， 哎，这个小姑娘上一次来的时候说的那个日语，没有这一次来的 对对对， 啊， 他会看到你的进步， 有进步了。 对 啊，这个他的观念也，他对你的看法吧， 会改变， 是一个逐渐的改变。 没错， 那就是说这个是完全由你自己在那儿，就是用你自己的这个行动。 对， 就把这个机会争取到了， 没错， 而不是说在赶赴日本留学之前就已经被老师接受了， 对， 啊，这个是你所说的弯路， 压力比较大， 哦， 对，因为我当时，您想，我第一次去见教授，直接就给我拒了，就说不行，就很义正言辞跟我说不行，你不符合我的条件，我不要你， 是， 对，因为我觉得国内小孩嘛，都比较就是说活的那种就是任性一点，直接就我还看不上你的这种状态，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说，我就是很喜欢这个专业， 对对对， 很喜欢这个学校，我就是要念，对，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被拒，就是厚脸皮嘛，那我也去这种。 说起你这个想法来，我觉得好多要去日本留学的咱们国内的孩子，都想上东京工业大学，啊，因为东京大学吧，实在是太高了啊，有点够不上，这个像那个国内的北大那种感觉似的。东京工业大学呢，始终觉得它 首先还能够得着， 对，是一个工科学校， 对， 而且呢，你看你一说起来，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你稍微把这工业给蹭一点啊，是吧？它最起码还名上还沾着这个东京俩字儿啊， 对， 而且学校确实不错， 对，很厉害， 哎， 你在学术上很厉害， 所以说这个人家那个态度是吧，也可以理解。 对， 因为需求很大， 对， 好学生很多， 对，老师会觉得说你条件不够，那我就不需要，因为我有好多等着我去漂的这种优秀的学生还在， 对。所以你这个不懈的努力，这个锲而不舍的这个精神，最后感动了老师。 对， 用了大概多长时间进入到这个正式的学习？ 我从语言学校到正课的话，差不多花了一年，一整年的时间。 那个语言学校最后它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得到承认呢？是参加考试有一个证书啊，还是什么等级的这个鉴定啊？ 语言考试的话是要参加一个叫做日本语能力测试的试验，你自己去参加考试，一年两次，7月1次，12月1次， 有点类似于咱们学英语考托福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这种东西，鉴定你语言能力这样一种考试。 它的语言考试是怎么分级别的，或者说它叫什么名字？ 叫日本语能力测试，级别的话最低级别是 N5， 最高级别是 N1。N1 的这个水平的话，评定就是说你日常绘画没有问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学术研究。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这些日本的国公立大学要求你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一定要达到 N1 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他要跟你进行学术探讨嘛。如果你词汇量不够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绘画的。 首先呢，这是一个语言关啊， 对， 语言关过了，然后呢，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参加了正式的 入学考 试。而且上的是这个教授的正课，这个是不是就算是进入了那个能够拿到硕士学位的那个研究生的状态？ 对， 对，在那个状态了。 因为一过去都叫研究生， 对， 此研究生非彼研究生。 对，日本管研究生其实叫做修士。 修士。 对，修士课程。 啊、 对。 这个像练武的是那个感觉啊。对，所以呢，就是学的这个就是属于专业课了。 对，专业课。 那在这个日本的学校当中学习和在咱们国内的学校当中学习，你感觉有什么差异呢？ 就像很多国外大学一样，就是他会注重你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像咱们国内就是这些课你修完了就完了。日本这边的话是有这种就必修课，你修完之后更多的这些学分是在于你这个学术研究这方面，也就是你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这方面，你更多的学分其实2/3学分是在这方面的。你每个星期的话1到2次跟教授去见面的讨论会，然后老师会根据你这一周进行的这些研究活动，然后课程，然后给你做下一周的这个工作布置。你完成之后，然后一步步推进你的研究，最后得到一个结果。日本的研究生就是说，他一定让你做一个比较小的一点，但是你能出一个你自己的成果出来。他不像国内可能会说，我们可能更注重于理论这方面出来这样一个东西。那日本的话正好相反，他是注重一个点，然后出一个结果。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国内的这个最后你拿出来的这个结果啊，那个论文吧，它可以上杂志，可以出本书，啊， 然后呢这个就是你就没有了，结束了啊，你这个若干年后你可以把这个杂志拿出来再看啊，或者把这个书啊你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嗯嗯 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这个研究生毕业的成果。 嗯， 那在日本呢，你最后你研究了一个项目啊，你的这个论文做出来， 嗯， 你可以拿它去申请一个专利， 可以 啊，然后呢可以制造出一个产品， 可以， 你可以拿着这个产品告诉大家这是我设计的， 对， 甭管是生活当中的用品也好， 嗯， 还是说什么机器的零件也好， 嗯嗯嗯， 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可以这样理解， 我理解的对吗？ 对，理解的对。 哦，那可能个人选择不一样吧，就是， 嗯， 这就是大家你更倾向于哪一方面，更喜欢什么， 嗯， 这在你选择的时候，这是 要考虑好， 要考虑好的啊。这个大多数好多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 嗯，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文化上考虑的更多一些， 嗯， 对吧？ 对， 这个首先什么动漫呀， 对， 游戏啊， 对， 电子产品啊， 嗯， 这些东西对我们的青少年的吸引力 很大， 会更大一些。 对， 但实际上到那边你学习的东西，它会更务实， 对， 更让你能够在生活当中感觉能够学到一技之长的这样的作用。 对，就是不是你研究完了之后就是一篇文章就结束了。 对， 它是会让你有一定的收获。 嗯，这是它的课程。 对，课程， 当然它也有一些拓展视野， 嗯， 丰富你的人生经验的这样的选择吧。 会有 啊，所谓的选修课。 对，一般的话是看你找那个教授。 哦， 他会给你安排一些，用自己的一些资源给你提供一些机会。 嗯， 像我当时那个教授原来是 NHK 电视台的，比较厉害一个人吧，这种。 就是他是来自传媒的。嗯， 对，他来自传媒。 哦， 对，他是因为岁数比较大了，他是属于那种就是马上要在电视台那种高负荷地方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 嗯， 然后会被我们这边学校聘过来，在这个领域上可能比较厉害。 他的经验很丰富。 对，然后他会教给你这些东西， 嗯， 然后包括一些你像我们一些就是活动什么的，他会用自己人脉就给我们提供一些机会。 哦，所谓的社会实践 啊。对，可以这样理解， 是吧？ 对对对。嗯，就如果跟教授关系比较好的话，他会给你提供一些他自己的机会给到你。 哦， 嗯， 就比如说带着你去一趟电视台。 对，然后实个习。 哦， 这种。对， NHK。 NHK 也有，然后朝日也有这些。哦，对， 就是这都是日本著名的大电视台。 对，大电视台。嗯， 他会给你提供这样的 机 会。机 会，对。 嗯，这个教授也算是一个领路人，像大家长一样的。 对，如果你教授选择的好，跟他关系处的比较好，他真的把你当成自己的这种，就类似于关门弟子这种情况下的话，真的会给到你很多的机会，包括其后你以后的就业，他也会给到你一定的这个支持。 对，就是所谓的这个关系啊， 嗯， 它是一种更亲近的、更加紧密的一种关系。 对， 如果换到欧美的学校来讲，你跟教授的关系可能就是老师和学生讲课与听课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嗯， 没有那么深。嗯，那么这个紧密，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这样理解。 可能也跟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 有 关 系，对 啊。所以在选择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呢，它好多东西，你如果事先有所了解， 嗯， 那你的成功的这个 概率 就会高。 对 啊，这是学习这方面啊， 嗯， 其实挺紧张的， 对，挺紧张的， 一点都不轻松。 嗯，我觉得挺累的，比我在国内上个四年大学还累， 嗯，是吧？ 对， 我听他们就是有一些去欧美大学留学的学生也是这样说， 嗯， 其实不是像咱们想象的，说国外的教育好像都， 嗯， 很轻松， 并没有，嗯， 他那个轻松好像是在那个低幼的那个阶段， 对，就是小学或者是更小一点的时候， 啊， 他可能没有一些像咱们要学什么数学这些东西，没有，对，但是到就是高级阶段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对， 很累， 因为他要出研究成果， 嗯，对， 他要出实用的产品，他要出一个技术， 嗯， 这个是要求是很多的，很严 的，对， 这是学习方面。 嗯， 那生活方面呢，首先说就是你得在那儿适应他的生活， 嗯， 是吧？ 对， 你还得解决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吧？ 对， 就说虽然说现在家庭的条件都不是那么困难， 嗯， 都可以支持， 嗯，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学生都会选择自己去做一些工作，尤其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 对对对， 说白了就是打工吧， 打工。 我听说啊，就是都是传说， 嗯， 说在日本打工没有在欧美的学校上学打工方便。 是这样， 有什么说法吗？ 正常来说，应该是日本是因为日本政府是可以合法让留学生打工的， 哦， 一周28个小时。 这个概念的话，他为什么会允许你去打工，是为了让你就是因为学术环境嘛比较单纯，那他为了让你更好的体验日本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环境，他会让你就是说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去，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工嘛，跟日本人去接触这样子，这样的话就锻炼你的这个语言能力以及你跟日本人这样接触交往这样一个过程。 他是鼓励你打工的， 对，鼓励你打工的，对， 他会给一个什么 资格外活动许可证， 有许可证， 对，许可证，拿这个证你才可以去打工，一周28个小时，这个28小时的概念就是说，你打这一份工，你自己上基本上自己的生活费是可以就是涵盖掉的。 那你是需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证呢？ 去出入境管理局就是发签证那个地方， 日本的 出入境 管 理 局， 对， 去 申请， 申请， 对， 他接受个人的申请， 接受。 他要审查什么条件吗？ 不用审查什么，你就是拿着你自己的护照，上面你拿的是留学签证，然后就去申请就可以，填几个表格，就可以申请得到。 那就说你有了这个资格，你还得找到工作。 对， 工作好找吗？ 日语好的话好找，日语不好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哎，那现在不是好多那个大商场里都有 中文 导 购， 那你日语也得好，对吧？ 对，因为你需要面试的时候，可能是需要跟日本人去面试这种。 你就算是接待咱们中国去的游客，你说中文，但是你给人介绍那个东西，他的比如他的说明啊，他的什么 都是日文的， 都是日语的， 对， 所以你也得好。 对，日语要好。 这是工作好找不好找，收入怎么样？能满足这个就是自己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吗？ 生活费其实大差不差是可以的，学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家里面去给支撑一下的。 就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对，一部分。 再有一个就是关心的问题，就是老板好不好相处，就是他的那个工作机制里边会不会就是像有时候我们有些影视作品里看到的特别残酷的那种。 日本的话是这样，不管是打工也好，还是以后真的就职也好，他是责任制特别强的一个工作制度吧。你只要把你自己负责那摊活做好不要说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那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日本人的这些公司有那些老人，就从第一天就职在这家公司一直做到死，都是这家公司原因所在。就是你负责自己这块活负责的好，就没有什么任何的麻烦。对，是这样子。 他是可以，就是你如果不出什么问题，不犯什么大的错误， 对， 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对，没错。 相对来讲，这个人性化一点。 对，但人际关系他也是需要就是去维护一下这种。 那你这个学习和工作的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在日本？ 我是进入研究生之后就开始打工，就是正课开始打工，2年基本上都是在半工半读的状态。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把临时的工作都辞掉了，然后开始正式进入到那个正式的工作。对，因为他会有就职活动。 就是他可以给你就职的机会。 可以给完全给的。 这个也跟你的学习成绩和教授的这个推荐有关。 有关系。你像我当时同一个研究室的一个日本男孩叫清水，我们管叫史密斯坤，他的话就是个人能力特别的强然后跟我们教授关系特别的好然后教授后来给他推荐到日本的那个朝日电视台。然后他的那个工资的话直接就碾压了我们。对， 所以这个机会还是有的。 对，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了。 工作了不少年哈。 3年左右。 为什么又选择回来了呢？ 我当时去日本的时候就是已经算是比较仓促这样一个决定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日本。对，就是说因为你单纯的去留个学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环境你其实不会了解这个国家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想要说工作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抱这个想法，然后后来就工作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你在那儿工作是为了进一步的有所了解。 对， 深入一点。 我想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而且不是说为了永久的在那儿 留下来。对，没有那个想法中国人嘛，多业归根。 其实你在那儿待了工作了6年是吧？我听说好像7年就能拿绿卡。 对对对，就是他是从你入境第一天开始开始算。 上学就开始算吗？ 对，上学就开始算就是入境第一天开始算，如果满7年的话可以递交那个绿卡就是那个永久居住权那个 申 请表。对，可以递交那个申请。 对，绿卡和国籍还不一样。 不一样。对， 绿卡就是一个是这个像是 去了不用办签证了，对， 居住证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差一年没拿，是不是回来以后很多朋友会说，哎，你太笨了，太遗憾了。 对，他们会有这样想法，但我自己来说，其实不太有所谓， 是吧？回来之后会对你的择业就业会有很大的帮助吗？